为太阳节，尼日利亚的许多单位分别举行了庆祝会、业绩讨论会、讲演会、图书图片展和电影欣赏会。会场里展出了反映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神圣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的照片，以及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照片，还展出了白头山卓绝伟人的不朽经典著作，介绍朝鲜军民社会主义强国建设成就的图书图片。电影欣赏会上放映了《金日成花》《建党纪念塔》《今日平壤》等朝鲜影片。参加庆祝活动的有尼日利亚的人民民主党、进步人民联盟、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等一些政党、州政府、团体、机关和本部设在尼日利亚的非洲地区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委员会的人士和群众。